消磨的爱，抵不过老天爷的安排。可知我想你念你爱你依然深似海，无缘无分不能对你再表白。如果有一天 推到你看不见的

不幸也属于我自己，爱如鸽子与你相遇，却曲终你难堪的注定。那些过去点点滴滴，那些任谁也误解的难题，已是生命里最冷的回忆，回不去，始终在心里凝聚，仿佛在告诉你这已经是结局。默许哭，我这样告诉自己，更何必去追根究底，和命运说道理。默许哭， 尽了寂寞苦，为 有谁一刻清楚。昨夜我洒下流泪黑珠，就像个串串珍珠，那是对你真爱的倾吐，对你的真情流露。昨夜我洒下流泪黑珠，就像那串串珍珠，愿你永久收藏在心里，当作那感情信物。多少的花月夜，多少的风雨路，再偏了孤单路，尝尽了寂寞苦，为了谁你可清楚。我洒下流泪黑珠，就像那串串珍珠，愿你永久收藏在心里，当作那感情信物。

想再胖一圈，你送你回去。我真的觉得自己傻得可以，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再压抑，决定不再让你为爱流一颗泪滴。我不要再让你走，我不要再为爱情低着头，怕已失去所有值得你爱的理由。我不要再让你走，就在他面前握紧你的手，带你回到你最快乐的时候。想再帮你劝你送你回去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傻得可以，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再压抑，决定不再让你为爱流一颗泪滴。我不要再让你走，我不要再为爱情他已失去所有值得你爱的理由。我不要再让你走，就在他面前握紧你的手，带你回到你最快乐的时候。同情他当初温柔对你，可是今天都不再要你，你还要骗自己多不要再为爱情低着头，他已失去所有值得你爱的理由。我不要再让你走，就在他面前握紧你的手，带你回到你最快乐的时候，带你回到你最快乐的时候。 伤感栖息了烟，满脑疑问，颤抖中亲吻，凝望你转身，不追究原因，慨叹缘分，然后你飘远，投入谁的心？ 冷风一般的你，没法让我亲近。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， 热暖着你的心，哪可以封锁你，愿你待我认真。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，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。 长夜已降临，延续了苦困，不知道原因，只想再等，然后你飘至仍带来伤感，窒息了烟，满脑疑问，战斗中亲吻，凝望你转身，不追究原因，慨叹缘分，然后你飘远，投入谁的心？ 冷风一般的你，没法让我亲近。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， 仍愿着你的心。 那可以封锁你，愿你待我认真。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， 就算夜里风吹，冷冷。 冷风一般的你，没法让我亲近。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， 仍暖着你的心。 那可以封锁你，愿你待我认真。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， 就算夜里风吹，淋淋。 手，往事虽有压在我心头，伸出手只是一片无缘的哀愁，青涩的线一断，击鼓声一乱，破空而起，嘹亮的歌不再有。不回首，失去一切虽不能相同，前走，忘掉过去，绝不再停留。青涩的线一断，击鼓声一乱，破空而起，嘹亮的歌不再有。 只有在马蹄扬尘处，一心 虚空，就算迷失在人群中，怎么等到走开这才看清失落了什么。以为时间够长就能忘了痛，以为雨就能有个新的梦，除了远走这是我第二个错。只要有别的人在左右，总是少皱眉头笑得多，想让每一个人相信我快乐，去逃避问候。以为寂寞就是寂寞没什么，以为忙碌就来不及想太多，你却夜夜如梦想我的错。走到天边发现还是你最好，可惜当初是我太傻不必要，不习惯承认有错，总认为自尊心最不得了，找寻多年明白还是你最好，只怕可以回头的机会太少，想知的朋友不多，假如你一样孤单请让我知道。

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。出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，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。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里死去。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也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，就像霓虹灯与月亮的距离。 汽车俱乐部到玉县闹新车了，前往暖泉古镇感受浓浓的年味儿，近距离欣赏特色大树花，观赏最负盛名的民俗社火表演和玉县特色剪纸艺术，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，010-5175-1969。 中国国际亲子时装周将于2月12号在北京星光梅地亚隆重举行，中国亲子时尚金 Fashion 年度颁奖盛典将同期揭晓，欢迎各界朋友共筑时尚辉煌。

是后来怎么样，没有什么发生，也没有发生什么，我们的故事在从前早已画上句点。时间的河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爱的人不是我

纪念，我在原点，在风初心，而我再也找不到迷离的蝴蝶，偏偏飞不上天，对你的身影再也记不到你世界地址是。 完成一弯的桥梁， 走过的地方，那段斑驳的砖墙，如今到底什么样，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，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。 谁在你最爱唱那首牡丹江，左聆听脚步轻响，走向你身旁，思念的光透了青窗，银白色的温暖洒在了石的窗，谁在最爱唱那首牡丹江，我聆听感伤你声音悠悠，风铃摇晃清脆响，江边的小村庄湖水泛蓝香，谁在最爱唱那首牡丹江，我脚步轻响，走向你身旁，思念的光透了青窗，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， 牡丹江外的几个玩笑鱼儿不想穿三门不稀罕，老月亮长晚不心慌，爷爷爷下了酒喝一碗家乡，牡丹江外的几个玩笑下蜜蜂靠岸灿烂没空 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却与真话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沉下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要一直一直在一起，就算与时间为敌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，吹了雪花，吹白我们的头发，当初说一起闯天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盛夏，许的无限大，我们手拉手也成舟，划过悲伤河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